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7，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我们活力榜的节目又是照常和大家来见面了哈。也是照例的提醒大家呢，您不只可以在广播的调频当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在视频直播的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观看视频的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登录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呢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会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视频的画面了。 那今天我们是聊一个跟歌曲有关的话题哈。就其实我们可能在小的时候会经常听一些歌曲，然后这个父母呢也经常会哼唱一些歌曲哈。那些歌好像我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学过，可是呢只要它的旋律一响起来我们就会唱。我觉得总有一些歌曲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难忘哈。 会有这种的力量哈，确实就是像赵爽刚刚讲的一样，可能有一些歌就是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但是一哼起来这个旋律，哎，好像每个人都是朗朗上口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会为您请到两位啊青年歌唱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共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即将要演出的这场音乐会以及他们从小到大的这种音乐之路哈。 我们先来请出东方歌舞团青年歌唱家徐晶晶，欢迎您徐老师。 欢迎。 大家好，我是东方歌舞团的徐晶晶。 我们再来请出东方歌舞团青年歌唱家元代，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元代。 一看您这名字应该是山东人吧？ 对，山东人。 这个也是取这个 代宗代庙，对， 是，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怎么说呢？一看到之后哈、就会觉得是很有个性的两位年轻的歌唱演员哈。 不过确实啊，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从这个整个外形上，大家往这儿一坐，如果现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能更能看得出来，这个音乐家往这儿一坐啊，这个整个的气场、这种气质，确实啊是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两位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有没有感觉，比如说跟一帮不是从事这种艺术类工作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哎，会觉得，他们跟自己，或者说你们跟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会有吗？ 有吗？ 觉得没有吧？ 没有 啊。其实他是想夸说徐老师怎么长那么好看。 哎，就是比较隐晦的说一下。 对， 可能是学这个专业，然后平时的打扮就比较简单，就是因为女孩子不是喜欢用头发帘或者染一些头发什么的，我们就是比较朴素， 随意一点。 来，这个徐老师，我们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好的。 对，说起来，两位小的时候，两位都是80后哈、应该是。 对。 小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特别熟悉的，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可能从来都没有学过，但是呢，父母啊，或者说家里面人呢、对，经常哼啊、你天生就会的那些歌，有没有呢？可以回忆一下。 有很多、 好多呢。对。像那些老的那些俄罗斯的歌曲，还有一些老的一些电视剧里面的歌曲，像什么《人在旅途》啊那些，我妈跟我说我一岁就会唱，但是我现在不会唱，因为我现在忘了这个，但我说我小时候唱的可好了。 对，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男高音，他也是唱歌的嘛，所以小时候我就 听到的一些民歌也很多，比如说映山红啊、 嗯、 或者是洪湖水浪打浪这种的也是经常能听到。 嗯， 嗯，那其实啊两位都可以算是这种音乐世家，就是说自己的父辈啊这一辈也都是从事这种音乐的工作的，这是不是也对两位啊现在走上这条音乐的道路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影响还是很大的、 嗯、对，像他的父亲是徐老师嘛，徐杰老师是著名的男高音、 嗯、 我母亲也是唱歌的，但是呢他没有走专业这条路、 嗯、 但现在依旧在唱，所以说对我的影响肯定是很大， 也培养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两位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哈、啊，觉得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歌曲？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小的时候，他们还曾经说想让我学一段音乐，然后我记得给我的第一首成曲是那个大海啊故乡。 嗯， 哎，你们也是吗？ 我们也是老听。 对，然后我当时唱了那首歌之后，我 就 发 现 自己无法做音乐，我就直接跟这个行业说拜拜了哈、 嗯。 二位在学习声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首曲子对你们的就是音乐的影响会特别的大呢？ 其实你说大海故乡那首歌也对我影响特别大、 嗯、 因为我老家是青岛。 嗯， 那首歌唱的就是海边出生嘛、 嗯、 对吧。嗯，其实从小还是听的多，然后呢很多歌都是听会的，对吧？ 对， 嗯，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接触真正的拿着谱子唱，因为还是先学钢琴啊或者怎么样，唱歌要后来才学嘛、 嗯、 还没变声嘛。那你呢，你小时候第一首歌是什么？我现在都在想想。 哦，可能映山红吧。 嗯， 映山红小时候听的比较多，完了我记得考音乐学院的时候一开始唱的歌，练唱的歌也是这个歌。 嗯， 其实我觉得学声乐的人，很多人就是他不是搞这个专业，他会觉得唱歌很难，其实也不难。 嗯， 但是他要是从开始学的话，时常练点乐理啊，还有发声方法，一套学下来，有一个那个比较完整的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都能唱好歌，我觉得没有那么难。 嗯、那就是像刚刚您说的一样，可能在我们这些啊，这个五音不全或者说这种门外汉看来啊，唱歌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不管是流行歌曲也好啊，还是美声唱法呀，这个歌剧唱法等等啊，都会很难。但两位学完这个之后发现，哎，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难。但是作为大部分人来讲哈、啊、可能走上音乐这条路，可能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唱完第一首歌大海吧故乡唱完之后，就觉得哎呀，不光是他自己觉得不行，可能家里人一听，哎呀，这孩子可能就算了吧。 你说我吗？ 吃音乐这碗饭可能就够呛了。这个人跟人之间在音乐这方面啊，是不是也存在一种我们按俗话来讲，就是相对一种天赋上会有这种差别的。 我觉得天赋上会有的，像有些人就是会习惯肢体语言的表达， 嗯、 有的人就可能比较习惯语言或者是用唱歌来表达一种心情啊什么的。嗯， 这个是从很小时候就能够看出来吗？ 真的就是天赋，我觉得、 嗯、 有天赋的人他学唱歌可能就是八分靠天赋，然后后天的努力会用的少一点。 嗯， 但是就说五音不全的人，他们如果就是学上练耳啊还有乐理的时候比较刻苦努力一些，可能后面也会变得音准。 嗯， 嗯， 对， 看来我还有救、看来我还有救。 有， 你是说自己还小吗？ 还小 宝宝年纪还小呢。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为什么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关于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歌曲哈。其实呢、 嗯、 我们东方歌舞团有一个音乐会哈，叫做东方之声， 嗯，也即将会上演哈。 对，那么这场音乐会呢，就是我们说非常燃情的，就是说它会有一些歌曲，这些歌曲呢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哈、啊、还是70后、 嗯、 可能听到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学过，我觉得相信90%都没有学过唱歌，但你肯定会能跟着哼出来。 对， 然后你觉得呀仿佛很多旋律就像刚才袁老师说的，是深入到你小的时候，可能你现在都不会唱了、 嗯、 但你一听你绝对是听过的。 对对对对， 并且非常熟悉的。有这么一场音乐会呢，可以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啊、 嗯、 这些经典的音乐的作品。 嗯，那么两位啊也都是会即将参加到这场东方之声的音乐会的演出当中啊。那现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位在筹备这场音乐会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关于这个选曲有没有一个什么样主要的标准？因为就像节目一开始我们讲的，可能在选曲上我们都会着重去考虑那些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甚至一听到旋律就甚至能把整首歌哼出来啊。我们在选曲上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考虑呢？ 对，肯定是要这样考虑。但是呢我们这个东方之声呢， 它是分这个板块的，然后呢，它是从这个和平年代到突然间战争响起，到抗战最高潮的时候，到最后战争胜利，然后祖国一片大好河山，它是这么一个一个线索下来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歌的过程当中呢，你看，比方说第一个板块就全都是世界经典的抗战之前的这些歌曲，就是反法西斯的这些，像什么音乐之声里面的那个孤独的牧羊人呐、还有包括我在第一幕里面我会唱那个卡萨布兰卡，那个歌，那个都是非常经典，北非电影嘛，那个电影里面、就好多电影里面经典的歌曲，就是大家相信大家一听就知道，哎，这歌我听过，但可能他说不上名字， 对， 可能他只能哼哼，他不知道词，但是他会一下子反应到，哎，这个歌我知道，我熟，就是我们整场都是这样的一些曲目， 就会引起观众的 共鸣 ，就咱们说有很多这个深入骨髓的旋律哈、会响彻在这个音乐的现场，所以呢，当时我们是怎么去选择，比如说什么样的歌，我们觉得是可以进入到这种，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经典的旋律当中，什么样的歌不可以呢？这个有没有一个选择的标准呢？ 其实就是那你看，像开创作会的时候，大家都把自己想好的曲目都说出来。这个曲目只要大家都听过，基本上这个曲目就算是耳熟能详。如果有一曲目说，哎，这个我没听过，那大家就要考虑，是有人没听过这个，是不是这个歌就不太熟？就是我们也是前期做了很多大量的这种工作。 其实东方之声在全国巡演已经近百场了，观众的反响非常的热烈。可以说每一场演出都非常的难忘，对于我们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在古田的那场演出，记忆就很深刻。那次巡演是在古田会议那个会址广场演出， 大暴雨， 对，大暴雨。我们都知道闽西是红军的故乡嘛，共和国的摇篮，长征的出发地。在那儿汇聚了我们党当年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的初心，燃起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熊熊圣火，铸就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伟大丰碑。所以那一次的演出呢，就是在革命圣地演出的心情，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激动，格外的就是不一样，很激动的。 那在马上啊，将要在北京啊上演的这场东方之声的音乐会当中啊，两位在音乐会当中分别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经典的这个曲目呢？ 我是刚才说 有点多哈， 对，第一幕有这个卡萨布兰卡。其实我们好多演员啊，这次这个东方之声是什么样呢？其实你在台下看我们这场，不如在后台看热闹。 为什么呢？ 你看我首演东方之声的时候，我有七套衣服 啊， 然后 哦， 我要换七套 服装。 对，而且有的衣服是我唱完这个独唱，穿的是西装，下一个穿的是苏军完了是什么游击队，完了再换回西装，然后再换八路军的衣服， 就得成套的换哈， 成套的换，又是裹腿啊，又是什么肩章啊，什么都有，就说是。在台上你们看到的是一个个节目完美的呈现，连接非常的这个，但其实在后台的演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自从演东方之声开始，我就没见过化妆间是什么样，就一直在侧幕 抢妆， 对，侧幕条放几个椅子把我衣服搭在那儿，就这样下台以后就是百米冲刺。 对，其实我觉得演员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换衣服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儿，有的时候可能唱歌啊很累啊，再出点汗啊，然后这个就是 对 这个衣服就非常的不辛苦啊，整个的这个过程 争分夺秒的抢下一个节目的服装。 所以袁老师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是唱七首歌是吧？ 换七套服装 ，那就是 但唱的歌可能比这七首 还要多，有的还在幕后唱 啊。 我一边换着衣服一边拿着麦克唱， 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啊，因为伴唱啊。我们都是现场乐队，不是放录音啊什么，每个人都是真唱，就连后面的伴唱都是要真人去唱，结果有的时候没有，那只能一边换着衣服一边唱。 哇，可能这一点哈，对于大部分这个看音乐会的朋友们可能是不知道的。 对对对， 比如说像我这个也是看过有几场音乐会，但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真的是不知道。相信如果朋友今天听完或者说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去看到我们这场东方之声的音乐会，或者是看到 到其他一些音乐会的时候，就可能会知道说，哎，你听，现在后边这个，他可能正在换衣服，一边换一边唱的，就是他，是吧？ 就知道内幕了。 对，知道内幕了啊。 那没准越换衣服的时候，那声更好了，是吧？那个能使上力气吗？那这个徐老师， 徐老师呢？ 对，整个过程当中会有几首歌曲的呈现呢？ 几乎都唱吧，我们都是都要唱的，然后有个别的独唱，比如说《映山红》这首歌我会唱，然后还有最后结尾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好儿好女好江山》，这首歌也会唱， 就其实是贯穿全场的，是吗？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是凝聚力很强的一台晚会。 那我们这个整个晚会是分成了三个板块，然后是从这个按照一个时间的脉络，然后梳理出来了不同时期的一些经典的歌曲， 对， 然后所有的演员基本上都是从头到尾，这感觉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音乐剧嘛， 就像音乐剧一样， 就是每个人其实虽然他没有角色扮演，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是每一个歌曲都有一些它的这个作用在的。 对，而且后面还有这个，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节目，一般都是很大的这个黄河大合唱加黄河钢琴协奏曲，由我们的音乐总监洪斌老师来弹。咱是不是说多了？这个不用去看了，都在那 全说完剧透了， 不 不， 剧透了都。 可跟话剧不一样， 对， 你话剧剧透了，可能大家觉得哦，我知道结局是什么了，就不想去了。但唱歌是，我就算听一百遍，还是会听，对不对？ 没错，真的会有观众啊，就是我知道，就是会有听一遍觉得不过瘾，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好了，然后第二天专程买一票会再去一趟啊，会有这样让大家感觉啊反响非常强烈的这么几首歌在哈。那我不知道两位刚刚也说了，这个东方之声已经是在全国巡演了，已经有很多场了，在之前的巡演的过程当中啊，两位在台上演唱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台下的观众对哪一部分的曲目，或者说特定的哪几首曲目，他们的反应会有比较强烈的呢？ 我先说我这边啊，因为他们有些女生的曲目，像那些《映山红》什么，我没有参与嘛，男生。我这边就觉得我们这个有一首歌啊，就是这个有一个电影，前南斯拉夫电影叫《桥》，里面有一个欧贝拉乔啊，朋友再见，欧贝拉乔，就这个歌，我觉得这个歌。每次唱的时候，下面观众都会给特别热烈掌声，因为是我们扮演的都是游击队，前南斯拉夫那种游击队，有戴小贝雷帽的，像我穿的是军装，然后别着枪啊什么的，然后在台上有几个调度非常帅气的那种，这个歌也非常有气势，大家也熟， 对， 这个歌就会特别的受欢迎。 就其实可能甚至有一些歌我们是一听就会唱，但是都不知道它出自哪儿。 对， 我觉得这才是这种燃情经典歌曲的一个很典型的特征。 对， 徐老师觉得呢，哪首歌反响特别强烈？ 是因为这里面的歌就是种类很多，快的、慢的、抒情的，还有就是大气恢宏的这种有气势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女生有一个小路，一条小路去弯弯细又长，那个歌，然后每次我们好像是五六个女孩吧，然后有一些队形，然后有一些表演，再加上那个投影啊，那个大屏幕，还有现场的乐队，然后组合起来，那个节目演完了以后，每次感觉观众都是饱含热泪的那种，为我们鼓掌啊什么的， 就是投入进去了， 对，很感人那首歌， 还有再就是有，我不知道咱们这版有没有那个大刀进行曲， 大刀，不知道， 应该有吧，大刀进行曲也是，尤其我们那年是去年是演到这个东北，叫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嘛，然后唱这个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低头，然后看最后一句是杀，然后下面。东北的观众跟着我们一起杀，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这些老的经典的曲目呢，还是尤其当时是那个创作背景，是你想日本，对吧？侵略我们祖国，然后大家都怀着这种心情去创作了这首歌，肯定唱起来是不一样的心情。现在就算再拿出来，一样是非常有气势。 没错，就像刚刚袁老师讲的一样，这个经典歌曲啊，之所以成为经典歌曲，它肯定是有它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或者说特定啊，这首歌里边会给我们反映出来哪些的故事，这些故事呢是不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这个故事的内涵是不会在我们心目当中慢慢的消减的。那么两位在这个准备东方之声这场音乐会，包括之前这么多巡演，这么多轮下来，是不是也对这个经典歌曲啊，它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歌曲，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有一些歌我们甚至连出处连名字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这个旋律一出来之后，就会马上把大家的这个情绪调动到最高点啊。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也是会有它的理由的。不知道从两位啊演唱者的角度上来看，这个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经典的歌曲，我觉得从它的创作背景、创作年代，还有当时就是主要还是创作背景嘛，所以就是特定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给他的歌词所表达的那个内容，还有他的那个曲调给人的这种感觉感受，都是就是非常有它的时代性的意义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听起来那个时候的歌，那个年代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去联想自己当年多少多少岁，几岁几岁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会有一些回忆很不一样的，我觉得。 袁老师呢，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其实我记得也是去年啊，我们演到上海大剧院演这个东方之声。上海大剧院是从开埠以来，就是从开业以来，只有老舍的茶馆卖过佳作，但是我们东方之声就卖了佳作。因为什么？因为曲目宣传出去以后呢，有好多就是老一辈的这些爱好，就是听众吧，算是他们就第一，东方歌舞团首先在他们心里面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牌子，因为是周恩来总理当时建的这个团，而且呢我们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去上海演。然后看这些曲目呢，卡秋莎什么共青团圆之歌，还有那个我们郭龙老师唱那个新编的那个918那个歌叫松花江上，就是这些歌，他们看到这些经典的曲目，他们就想听听东方歌舞团是怎么来重新演绎的。所以说就一下就卖了佳作，在上海当时特别的轰动上海大剧院，因为真的是自从老舍的茶馆以来再就没有卖过佳作。 所以我们觉得啊，就是他这些比较燃情的这些经典的歌曲，他除了说这个是经典的歌曲之外，其实它背后呢还有很多大家的情怀在。 对对对， 就可能这种情怀呢是足够让你听到这种声音，听到这个旋律，就会让你一下子沉浸到那个年代或者说那一段岁月当中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咱们这次叫做东方之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吗？那我们这样，就是上半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咱们讲了很多关于这次音乐会的一些布置啊，还有这个音乐会的一些大体的状况。那我们在这个下半段当中还会这个跟二位再交流一下哈，也希望二位能不能准备一些经典的歌曲，我们在现场跟观众能交流一下，跟听众也交流一下。 好， 因为刚刚哈，这个其实徐老师唱那几句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呢，这唱几句可能大家听着感觉不是很过瘾。既然今天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把两位都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能不能请两位再给我们多露几首啊，把这场东方之声音乐会当中两位觉得非常非常喜欢，而且呢观众可能也会对这些歌曲啊这个情绪非常高的，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唱段或者曲目，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可以稍微的再给我们多露几首啊，也是让我们今天啊听我们节目或者看我们视频直播节目啊能够提前，这也算一个预热哈，感受一下我们东方之声这场音乐会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曲目。 那这样咱们这个说一下具体的演出时间吧。 我们是12月1号和2号晚上，在北京对国家图书馆音乐厅。 好，12月1号到2号哈，在国家图书馆的音乐厅。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请来两位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歌唱家。我们除了一起聊一聊这个即将开始的东方之声音乐会呢，我们也分享一些他们的音乐的从业经历哈。那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海南航空北京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日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32哈，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在今天我们活力榜的节目当中，是非常高兴的为大家来介绍一场即将会举办的音乐会啊，叫做东方之声啊。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即将会参与到我们音乐会过程当中的两位青年歌唱家，是来自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歌唱家徐晶晶，欢迎晶晶。 大家好，我是徐晶晶。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东方歌舞团的青年歌唱家元代，欢迎元代老师。 大家好，我是元代。 欢迎两位来做客哈。其实上半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二位啊聊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东方之声这台音乐会当中啊有哪些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这种亮点哈。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不过瘾哈，因为都想听着二位今天既然有难得的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都想听两位露一手哈。在这个我们东方之声的音乐会当中有哪些经典的曲目啊能够来带给我们，也是想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的机会啊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露一手，看看这个我们青年歌唱家在台下在这个台上演唱可能大家都见过，在台下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哈。 那先问问二位哈，问问这个袁老师先，就说刚才您也说了，说这个唱歌啊还是需要很多天赋的啊，有天赋的话呢其实学起来就更简单一些。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天赋的呢？ 我其实 一岁会唱那首歌的时候是吗？ 一岁，因为但是从小家里面其实没有想培养我搞艺术，还是想让我正儿八经的上上学，然后 正儿八经的 当个出来当个医生啊，或者是研究研究原子弹什么的 科学家。 对，但是呢后来发现我确实这方面是比别的孩子要快得多， 嗯， 就是一首歌我听两遍就能唱， 嗯， 然后呢然后就开始教我弹弹钢琴啊什么的， 嗯， 也没有真正的想走这条路， 嗯， 是后来到了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上高一的时候，就有音乐学院想要我直接跳级去上大一， 嗯， 哦， 就说我爸说那这样的话咱更得好好的这个栽培栽培，就把我送到国外去了， 哦， 然后在德国上了大学， 嗯， 回来以后就到了北京来， 嗯， 其实就挺这一路上反正就是不知不觉的自己也没特意的怎么样就这么过来了， 嗯，还挺顺的， 还挺顺的， 嗯， 那等于 因为自己特别喜欢这行， 嗯， 所以说也算是挺开心的吧， 嗯，自己喜欢哈还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嗯，虽然说到高中应该是才决定哈，啊，正式决定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其实并不算早哈， 嗯， 徐老师的经历是不会相对早一些， 我觉得我是从小就开始学钢琴啊，还有那个时候我记得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乐理的那个一级二级三级的考级， 嗯， 还有小时候小学学钢琴也是考那个钢琴的考级，那个时候是最早开始学音乐，完了我上的是普高，北京的普高， 嗯， 普高完了我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就选择了考中国音乐学院本科， 嗯， 然后就开始了五年的这个学习， 嗯， 完了本科毕业以后我又三年读了三年研究生， 嗯， 啊，后来毕业了以后就来到了东方歌舞团， 嗯， 其实都算是走的这种学院派的路线哈， 嗯， 不管是在这个中国去学习还是说在国外去学习哈，都是正儿八经学了一下， 嗯， 然后又加上原来的这个天赋啊，所以现在呢， 嗯， 也是能带给大家非常美妙的歌声， 嗯， 所以说起美妙的歌声了，我们是不是要就请二位老师给我们这个 露几首 分享一下，啊，对，我们先请袁老师，我们可以让这徐老师先准备一下， 好，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我不刚才说那卡萨布兰卡嘛， 嗯， 这个歌也是当时让我唱这个歌的时候我特别的激动， 嗯， 因为我从小听过这首歌，我记得咱们出了这些什么奥斯卡经典的那些原来是录音带吧， 嗯， 里面都会有这首歌，像什么 Yesterday Once More 啊，或者这个卡萨布兰卡，就有好多带上都有，但是呢那里人的嗓音特别的不一样， 嗯， 我呢其实我是比较细的嗓音，咦，我是这种嗓音， 嗯， 但是让我唱那个歌的时候让我用沙哑的声音来唱，我练了好久， 嗯， 而且呢我也特别激动，因为能变换一下自己的声音哈，这样我就把这首歌唱几句吧。 那这样吧，您到这个表演区，我们表演区这个有混响哈， 嗯， 我去给您准备一下。 嗯，好，我们现在欢迎这个袁老师啊，首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表演区。如果现在有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得到，马上呢镜头为您切换到这个表演区，会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话筒哈，来进行演唱啊。哎，我们请袁老师准备一下。好，好，您现在可以随时开始。嗯， 好，清唱了就 好。 I fee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a back row in a driving show, in a flickering light.Popcorn and cooks beneath the star, becaus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Oh, kiss is still a kiss in Casablanca, but a kiss is still a kiss.Without your side, please come back to me in Casablanca.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each day. 放词儿啊！ 啊，非常棒，非常棒。 这个是没有这个伴奏啊，这个歌其实挺难唱的。嗯， 是好。 现在该我们的， 谢谢杨老师， 谢谢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我们有请这个徐老师到表演区哈。 我真是发现刚才这个唱歌的时候，它不光是有音乐，就它还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剧情在里面，你会发现有点像音乐剧这种感觉啊。 对对对对， 会里面带着很这个很大的一种情感在。那我们徐老师带来的是哪首歌呢？ 这首歌呢应该也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微山湖》。 好的，来， 好，您可以随时开始。 微山湖哎，阳光闪耀，片片白风好像云儿飘，是谁又在檀香昂吐琵琶，听春风传来一片歌谣， 谢谢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 就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词，什么叫人美声甜？ 对， 就我觉得这个要是在演出过程当中啊，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这种服装还有舞美的配合，我就知道了刚才为什么袁老师说有很多人加座也要去这个地方去听一下我们这场音乐会的原因啊。主要是其实这些歌曲呢又好听，然后演唱者呢又有很强的这个音乐素质哈，所以我们是很期待这场音乐会哈。 对，其实啊，刚刚两位演唱的这两首歌哈，因为我也没有学过这个音乐方面的专业哈，但是就我的这个听感来说，是不是代表了还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是东方的唱法，一种是西方的唱法这样？ 嗯， 对对对对， 嗯，那像其实我知道，刚刚因为袁老师也讲了，大学是在德国那边上的，是也是接触过这种西方的这种专业的音乐教育啊， 对， 有没有感受到当时比如说像我们东方人的这种声线嗓音跟这个西方人的从这个声线嗓音或者说从喜欢表现的这种歌曲类型上来看，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差别的，会有吗？ 我觉得生理上没有什么差别， 生理上没有差别， 差别在这个观念上 哦， 而且跟平常说话吐字有关系， 嗯， 因为他们是用他们的语言来唱歌， 嗯， 但是呢，这个中国人呢说话，他是这块比较多一点， 偏前，嗯， 对，偏前一点，但像他们外国人呢，他有些音后鼻音， 嗯， 有些母音，他自然就是。在后面就像美声的发声法一样， 嗯， 其实咱们现在所谓的国内的美声唱法在国外是民歌， 嗯， 是国外的民族唱法， 嗯， 因为你像意大利民歌帕瓦罗蒂， 嗯， 咱们叫美声，其实人家是民歌， 嗯， 就说这个观念还是需要转变的，我觉得。但是我们团像因为我们团东方歌舞团呢，这个团是一个很综合性的舞台， 嗯， 好，演员不是说你唱美声你就只能唱美声， 嗯， 你又要唱流行又要唱民歌都要唱， 嗯， 而且我觉得这是风格的问题，跟这个技术或者是跟生理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对，其实可能某一种语言吧带来的这个，嗯，他把这个咬字然后放到旋律当中不大一样， 就像湖南话，湖南人说话都是位置很高，嗯，然后拎在上面的，所以他们唱民歌一般来讲他们的嗓子就会比较亮， 嗯， 就是听起来比较亮，但你看广东人说粤语哦，就是往下的位置很低，嘴巴下面的声音很多，我估计你们学那个主持学专业的时候也，嗯，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嗯， 所以他们唱歌就是位置很低，就是不太明亮， 所以这个我觉得虽然说是这个学习的经验不同哈，有在这个国外学习的经验，还有在这个国内学习的，但其实音乐都是相通的，就是不管他怎么唱就好听，大家听着入耳入心就可以了，是吧？那这个徐老师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因为刚才听您说就唱的那几首哈，都是咱们说偏中国民族唱法的一些比较悠扬旋律的，然后比较抒情色彩浓的一些歌曲，您是自己比较喜欢这类的歌曲吗？ 其实我什么样的都喜欢，但是我就喜欢好听的歌，而且是唱好听的歌自己才能唱好听，因为之前就是我一直也在筹办12月19号的那个也是 东方歌舞团音乐季的一场我的徐徐到来，徐徐到来的个人的音乐会。然后在这台音乐会里面呢，我就包罗万象，就是唱了各种各样类型的歌曲，比如说有带戏曲风类的，然后还有一些俄语歌啊、意大利文歌，还有一些古曲、古诗词歌曲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典型的中国的民歌，朝鲜族民歌啊，或者是新疆民歌啊，然后还有一些创作的歌曲，就是非常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不是说哈、就像刚刚袁老师所讲的一样，东方歌舞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开放，同时呢也是比较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团体哈。不是说我唱一种类型的歌我就一直是在只能在我们的演出当中唱这种类型的。那刚刚徐老师也讲了，在您马上要这个举办的这场个人的独唱音乐会上，也会尝试各种各样类型的歌曲。那么您觉得这各种各样类型的歌曲，作为一个歌手来说哈，对于它本身是一种好的尝试，我能够去尝试更多多元的这种音乐的类型，还是说作为一个歌手它还是比较好的一种发展方式，是我有一条很专注的路，比如说我唱美声我就唱美声，唱民歌就唱民歌。您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哪一种的发展方式会更好一些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就是说尤其是女孩子女高音唱民歌的，已经不单单是只唱中国民歌，或者是戏歌戏曲味道的歌曲，或者古曲啊、歌剧啊这种类型了。其实外国歌曲不是很难，就是它只要是学下来的那个咬字啊，还有语言，在音乐表达上面，就是我觉得学中国民歌的女高音还是有很高的音乐素养的，所以可以比较好的完成。就是不是很难，我觉得其实是很综合的。 那这次音乐会还有什么其他的你们的小伙伴参加，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吧，大概有多少演员，然后有多少的独唱呢，或者说刚才也说了大部分都是群戏嘛，是吧？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特别需要去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这次我们像我们这个团里面崔京浩老师，一个著名的歌唱家 我非常喜欢崔京浩老师， 对，他要 听过他很多经典的歌曲， 对，他要唱这个长城谣，还有那个嫂子，嫂子颂，还有我们现在我们团长这个郭荣老师，他要唱这个松花江上，应该还有像我们团的优秀谢尔艾丽啊、霍思雨啊，他们都会，我们在第一板块都会唱这个世界经典，有雪绒花呀，玫瑰人生法语歌曲、英语歌曲雪绒花，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反正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千锤百炼，这场是全国各地除了西藏没去，其他地方都演过，真的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是一个，然后每一首歌每一个演员都会非常的到位，因为我们都对这个晚会整个的想要表达什么，每一个演员心里面都会很清楚，所以说这样的话每个演员在台上就会把想要带给大家的东西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所以其实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就是老中青三代歌唱家啊，给我们带来这个不同的歌曲。 对。 那这个二位有没有将来特别想挑战的类型啊？特别想问问一些你们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们平常唱 KTV 的时候会点通俗歌曲吗？还是说也会点一些这咱们说挑战难度大的，一般都是别人用来唱最后一首歌的？ 我原来在 KTV 我跟他唱过一首那个凉凉 凉凉 啊，效果也很好。 对， 就那首歌我也特别喜欢。 对，虽然我现在很想听这个歌唱家版的凉凉。 是啊，能不能现场 有没有伴奏？ 现场给我们 有伴奏， 现场给我们 伴奏 来一段。 这个我们得先找，要不然二位稍稍清唱一点点，我们把歌词翻出来， 找词儿， 对， 找调吗？ 也是。 其实我们平常，因为我自己出歌，我是平常自己唱民谣。 自己 写歌也是民谣歌曲。 对，但您的嗓音其实我觉得真要唱民谣的话应该驾驭得非常不错。 你喜欢吗？ 对，他声音当中其实是有一种质感在的。 对，因为可能很多的朋友啊，对于 这个歌唱家们都会有这么一个愿望，就是能希望他们，就希望看到他们，除了在舞台上表现的这些歌曲之外啊，在台下，比如说他们自己唱歌，比如说他们唱一些通俗啊、流行，包括民谣啊，包括摇滚呀、甚至包括嘻哈呀，唱这种音乐的时候，他们的这种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对吧？ 我之前出了一张那个专辑，也叫《徐徐》，没那么徐徐到来。那张专辑里面就有很多有古曲的，然后也有通俗的、流行的混合在一起的。 那咱们听一听歌唱家版的凉凉。 凉 凉 没关系，我们大概是那个调就行。 如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此难相忘。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都是假象。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片片芳菲如水流。 凉凉天一潋滟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尽着我， 生劫一度情劫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哎呀，这看词儿， 哇，真的感觉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我已经完全听进去了。 对， 完全听进去了。 就平常我们在唱的时候，那些自己觉得很高的音儿，在这个歌唱家的这个 轻描淡写 唱的时候，就是、这个 毛毛雨，就是 对，简直了。而且我真的是发现，像这个徐老师其实唱通俗歌曲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处理，很美的女生。然后这个袁老师在唱通俗歌曲的时候，他那个声音质感其实很难得，因为他的那个声音质感是很实的，有一点这种金属碰撞感的这种声音。因为很多人就是在压着声音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实，或者实了之后放不出来，就我觉得所以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哈。 因为以前我学美声， 对， 后来又唱了摇滚，所以说这个 碰撞 对这个碰撞在一起就是这种声音了。 还试过摇滚乐哈。 对，我一直做乐队 啊。 我五月份的时候也是在国图，去今年五月也是做了一个个人的专场，整个就是现场乐队的，然后我自己编自己好多就是比较大家熟悉的流行歌，整场全是 很火爆。 对，因为这一点啊，可能我们大部分的观众啊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说啊我们原来就是说唱美声或者说唱民歌的这些我们的歌唱家们，他们在自己玩音乐的时候原来也会去接触一些大家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流行的，大家比较喜欢那种所谓流行音乐的这种唱法，比如说这通俗的这种流行音乐啊，包括说摇滚乐呀、包括民谣啊，这可能大家可能是想象不太到的。那不知道两位对这个现象目前是怎么看？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其实随着近几年啊，我们国家也是不断的在发展，大家其实作为普通的听众来讲，他们接触的音乐流派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多的。比如说90年代开始，大家会接触这个摇滚乐啊，是一个高峰。在近几年，大家会接触这种嘻哈音乐，大家听的也会越来越多。那其实作为我们东方之声啊，这场音乐会当中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这些经典歌曲。那不知道两位觉得我们能不能或者说有没有想过哈，把这种经典的歌曲当中加入一些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元素，从而让这种经典歌曲能够焕发不一样的这种生命力呢？ 有，我们东方之声其实就有。我们东方之声有我们那个梁建峰老师，他唱了一首叫南泥湾， 南泥湾， 他就给改，对这首歌，他给改成了摇滚的形式。就是这首歌，我是一边换着衣服一边帮他伴唱。 就是在我们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演出当中也会有。 对，因为梁建峰老师他本身是电吉他，弹电吉他，好多许巍的专辑都是梁老师弹的。你想那肯定是摇滚的，而且他自己又是这个女子十二乐坊的音乐人，音乐制作人。 音乐总监， 对，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碰撞出来哈。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还是觉得这个非常期待，如果说这个大家有机会哈，可以去现场去看一看。嗯，也是应该走去现场啊，听一听看一看哈，看看这场这个富有东方声音特色，但是呢又极具这个世界大融合的这种音乐特色的一场音乐会。 对对 对， 而且还这个融合进了目前当下很多的这种流行音乐的元素啊。相信有这个元素存在，相信很多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比如说90后甚至00后的朋友，如果走进看这场东方之声的音乐会的话，也会觉得哎，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嗯， 是在11月1号、 12月1号和2号 ，在国图音乐厅啊，东方之声的音乐会的演出。啊，如果朋友们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觉得对这场演出非常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大家走进现场哈，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整个的呈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今天我们是介绍了一场音乐会，又跟大家伙呢一块分享了几个经典的歌哈，而且呢走进了两位年轻的歌唱家。可能在今天之前，很多朋友对歌唱家的印象就是应该拿一个保温杯里面放着枸杞。但今天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哎，其实歌唱家那么可爱啊，他们还会玩摇滚，然后还会唱流行，甚至还想出自己的流行专辑哈。所以呢，我也希望说，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多跟二位这个多交流一下哈，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大家背后的故事哈。 常来我们这儿玩也是哈， 常来做客。 谢谢主持人。 再次感谢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也同时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 哎，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